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啦，今日咧就新聞報道，大家都最熱烈討論嘅就唔係呢個澳門天災啦，而係呢個中國正式通過呢個國歌法，就要求咧就喺港澳地區實施，就以作為基本法附件三嘅全國性法律，就嚟引申嚟香港。 咁啊，應該唔係我修正一下你先，應該係全國實施。至於香港同澳門咧。就本地立法，即係唔係淨係針對香港澳門嘅？ 就當然係啦，咁就 針對香港澳門嘅。 咁好多人就哇，就好似熱烈討論啦。咁啊，林鄭就話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大家唔好過分反應咁樣。咁嗱，據我所知咧，就我而家幼稚園同小學咧，好多時都會有升旗禮同埋唱國歌噶啦，已經係。 哦哦。 咁但係咧就趁呢個段空窗期咧，我就。鼓勵大家多啲去進行呢個國歌研習， 即係嘅意思咧，喺立法之前 係啦， 係啦，就要練定， 就要練定，咁咧就同埋 你練下先啦，不如 嗱，我就喺一個小學生唱俾我聽嘅，就係佢哋咧就因為上堂要唱國歌 啊， 咁所以咧佢哋自己私下咧就改。小學生啊， 小學生 將來就要坐15日監嘅，其實好似 追溯期 嘅。如果有追溯期嘅話，我就篤佢出嚟。 所以唔係，所以我就唔唱啦，我交俾你啊。 係啦，我唱啊，其實 我以下時間交俾你。 咁咧嗱，佢呢個就唔係話而家網上最流行嗰個朋友妻進行曲就唔係呢個，佢咧就啲小學生改咗做咧，成為咧就嘲諷中國嘅所有嘅產品都係山寨啊、偽冒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有毒啊！ 系啦，咁咧佢所以裏邊咧就係最我最記得印象最深就係佢就話中國牛肉有毒， 喂， 好朗朗上口啊， 演得好好啊， 系啦， 有你所謂嘅盧國尖咁樣咧，就係咩讀出嚟就得， 系啦，讀出嚟就得噶啦， 中國，哎呀，冇啦，你 咁就而家呢個阿陶傑都唱過噶啦，叫做《朋友妻進行曲》咧，就今日洗版啦， 唉， 咁咧就係咧。 又嫁俾你， 系啦。咁 今日咧，因為點解我唔唱得咧？因為你哋嘅要求係要走音咧，即係老實咁講，我就做唔到啦。 嗱，呢個我覺得咧就加咗插圖版之後咧，就相當有趣嘅。因為插圖版呢兩個主角就係灰狼狼同喜羊羊啦。咁但係個樣好邪惡嘅，其實咁就叫做朋友妻進行曲。咁大家如果識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嘅節奏咧，只要跟住唱就得噶啦。一開波就係尋晚你老婆陪我瞓覺，瞓到唔願起身，仲話留我喺度食飯，通菜牛肉。剁烂嗱就系咁啦，读唱到呢度啦。 喂，继续啊，喂，好 得啦，唱来嗰啲就儿童不宜噶啦，咁样。咁咧就大家睇到我哋个图咧，就会知道呢首呢个朋友妻进行曲咧，就只可以存在一段短嘅时间啦。咁喺跟住本地立法之后咧，嗱，我唔知道如果呢个立法有追溯期咧。其實我都賴嘢嘅， 你賴嘢。 我怪之咧，頭先你唔唱啦。 喂，但係大家 你係出賣朋友啊？呢啲真係。 但係你記唔記得嗱？我而家夠膽唱另一首。 係咩？ 係啦，另一首。 我唱啦。 啊，個個揸住個兜，刀叉刀伸曬手。 呢個唱英國佬就梗係咁唱啦。 所以唔係我想講咧，就係 啊 呢一個咧，咪就係啦。喂，你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嗰陣細路仔成日都唱？即係呢啲咁嘅阿英女王啊， 個個揸住個兜係啊， 個揸住個兜啊， 細細個已經識唱係啊。 啊，咁我唔知嗰陣時有冇國歌法嘅咧，英國喺香港啊，但係我哋小朋友就個個都係咁樣唱。如果嗰陣時真係有呢個國歌法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揸住咗個兜啦。 嗱，我諗就算英國有都好啦，就都唔會引申嚟香港啦，亦都唔會喺香港咁樣強硬執法，亦都唔會好似 DQ 案咁有追索力啦。亦都唔會將個龍門搬嚟搬去，搬嚟搬去，又再搬嚟搬去啦。咁所以咧，呢個國歌法一定我批死，一定引起風波，一定會嘅。因為以特區政府今日有權用盡、有法用盡嘅情況底下咧，總會有人咧就好似阿古思瑤咁樣，就去挑戰佢。 一定會有， 係咪？古思瑤係因為最先係吳恭兆啊，好似係。 是因為國旗案嘛，啊，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國旗案吳恭劭， 我最尊敬的澳門人嚟嘅，佢係吳恭劭啊，係啊，咁，然後跟住就係呢，這個阿古啦， 佢好得意，好似阿細龜咁噶嘛， 係，即係已經離開咗噶啦，已經走咗噶啦，咁，就阿古思瑤亦都因為國旗法坐過監嘅。嗱，你睇到嗰日劉曉波遊行咧，警察冇拉阿古思瑤，古思瑤都攞支國旗出嚟嘅，黑色嘅喎，嗰支國旗係，咁嗱，我覺得呢個國歌法咧就自己捉蟲啦，你本地立法，如果好多而家嗰啲湯渣華就出嚟講啦，就係十五日嘅拘留咧，就不適用於香港嘅咁樣。你憑乜嘢話？點解個刑責？如果冇刑責嘅話，你方大陸會過關咩？俾你，係咪先？如果只係喺中小學推廣呢一 part 嘅話，大家要尊重呢一 part 嘅話，如果係冇刑責嘅，你估佢俾律政署草擬個法例嗰陣時候，唔使呈交俾上邊法工委睇咩？啲傻嘅，我覺得。最少都是看齊啦，係嘛？如果不是大陸嗰啲粉青就會不放過你嘅喎。點解我哋侮辱國歌係十五日？點解你哋香港係十日啊？或者唔使坐啊？所以我覺得咧，只有更嚴，唔會更鬆。 咁所以咧，國歌法嗱，我哋話一定有有出事咧，就係咩意思咧？就係，好似你所講，如果你冇國歌法嘅時候咧，你過去咧老實咁講，有幾多人會玩國歌？ 有唱中國對日本啊，對香港嗰陣時咯，足球賽咯， 國歌咯，噓國歌咯，咪就係 嗱，就國惡搞就少嘅，我睇過都係朋友妻進行曲啫。 恶搞是很少的，但是你因为煞有介事，而家又话要整个国歌法，最少好像 由听日开始就你 了，是你看到网上我可以预计啊，唔好话听日啦，今晚已经开始了，你哋城寨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我哋系咪应该举办一个叫做乜乜乜，唔好讲咩义勇军啦，乜乜乜进行曲嘅呢个填词比赛应该系。 唔系咁，你可以咩嘅？系啊，即系佢原本系叫做咩啊？嗰，那个原本系风云儿女。 风云儿女系 啊。 你可以话风云儿女插歌个呢个恶搞。 嗱，同埋我系好赞成咧，喺学校里边咧要介绍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嘅历史嘅，因为呢个绝对香港人 发人心醒啊， 系发人心醒，亦都系咧嗱，你唔好话我哋刻意抹黑呢個共產黨啦，因為你睇翻國歌嘅歷史，你就知道嗰種嘅背後嗰種血腥悲哀對中國人嗰種殘暴同埋迫害。 喂，大家其實有冇首先咁講啊？大家有冇奇怪點解而家先有個國歌法呢？因為原來咧呢，這個國歌咧，除即係有啲人話啊，佢係1935年嘅時候， 錯啊，唔係呢個唔係歷史嚟嘅。啊，真正的國歌寫入憲法是2005年， 2004好似 2004， 2005 年通過係啊， 係啦，2004年先寫入憲法，即係距今其實唔係好耐嘅，咁之前咧其實都好多波折嘅喎。 嗱，呢首歌咧其實就係當時喺上海嘅，就算你話係咪田漢聶耳作曲，田漢填詞都成問題。因為呢首歌個旋律係嚟自聶耳，但係真正將佢修改成為一個樂器演奏版嘅咧，亦都係同共產黨一樣，係由蘇聯嘅音樂家將佢編成嘅。咁，但係咧，名都有嘅，其實係。不過大家就當咗佢係聶耳嘅作品，因為聶耳就已經過咗身啦。咁咧，即係好多年，1930幾年已經死咗嘅，其實。咁咧就 廿幾歲就死 啦。係啦，呢，這個電影《風雲兒女》就係講呢個東北抗日聯軍。咁呢個咧，我如果大家有聽我還看歷史都知道啦，東北抗日聯軍咧，其實又係篡改歷史嚟嘅。是共產黨篡改歷史，話自己領導東北抗日，所以咧佢先至喺1949年咧喺毛澤東、周恩來開會嗰陣時咧，就請埋一班咩梁思成啊、馬仁初啊咁樣，去決定中國國歌嗰陣時咧，就提出就話用呢個《風雲兒女》嘅插曲，因為係佢要篡奪抗日嗰個領導權。 但係當時咧，其實所謂嘅國歌咧係代國歌，直至到 有為止，係啦， 即係咁嘅。咁1949年嗰陣時候，即係立所謂嘅立國咧，就開始就話揾呢首歌嚟做代國歌啦。然後跟住之後咧，就再揾即係再作一個新嘅。點知搞到2004年，中間當然仲發生好多事啦。等細良再講啊。2004年先至正式寫入憲法呢，這個國歌。咁然後跟住咧，而家先有一個叫定立一個叫國歌法。 好啦，真正侮辱國歌是什麼呢？是共產黨本身。如果這首國歌真的是國歌的話，首先填詞人田漢，今日我們大大隻字寫在個歌詞的歌譜上面，作曲聶耳，填詞歌詞田漢，田漢是怎樣死的呢？ 田漢究竟在文革發生什麼事呢？如果你是文革的時候你聽到這首歌，你聽不聽到田漢的歌詞呢？這一段歷史香港的中小學一定要教、 嗯、 田漢在共產黨是被迫喝自己，文革的時候喝自己尿啊，被紅衛兵逼他 被打為大右派，含 冤致死、啊、大右派田漢。然後在文革裏面這首歌只可以有音樂版、 嗯、 不可以將這個大右派這個反革命叛徒田漢的歌詞唱出來的、 嗯、 所以那個年代如果你是愛國唱這首歌是會被人拉的、 嗯、 是會被人拉的，是 不是當時呢是反革命國歌、啊、它是被壓了下來，就說國歌改為東方紅 同埋大海航行靠舵手， 系啦，嗰时个短暂时间，曾经呢两首咧就成为中国国歌。 同埋咩咧？恶搞改歌词就不是嚟自我头先唱呢个叫做《朋友妻进行曲》，而系嚟自当时嘅红卫兵。首先俾第一个版本大家睇啦，就系、是、当时改咗个歌词，一开头 系唱啦， 就系、是、起来，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嗱，呢个系第一次 恶搞 嘅恶搞， 红卫兵恶搞。大家记住，反修就唔系反呢个修歌 啊， 而系反苏联修正主义。 系系系， 记住。所以呢个第一次将呢个国歌恶搞嘅咧，系当时嘅文化大革命里边忠于毛主席嘅红卫兵。 系啦， 好啦，跟住第二次恶搞咧，呢个系人大通过嘅呢个版本，1977年。人大通過的版本， 應該話 文革後期華國鋒年代， 華國鋒年代就是打倒四人幫 了，打倒四人幫之後就改了，改做什麼呢？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這個就跟鄧小平1979年很不同，繼續長征嘛，叫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即是毛澤東思想，這個就是第二個惡搞版本。 咁啊，跟住咧， 跟住到1979年之後就回復翻而家田漢作詞呢個版本。 因為咧嗰陣時就幫阿田漢平反咗啦， 係啦，所以 平反咗啦。 我就唔知道法國嘅馬賽進行曲有冇呢啲咁樣又平反又打倒又惡搞嘅歷史啦、 嗯。嗯， 我就知道天佑我王也好，即係 God Save the Queen 也好，人哋國歌定咗係咁就係咁噶。是不會今日就變成反修正主義，聽日就繼續長征、 嗯、 後日就說要唱東方紅、 嗯、 這些什麼國歌來的呢？真正不尊重國歌是誰呢、 嗯、 一定要教的這段歷史，我覺得自己拿來衰、啊、我覺得 所以很有趣。你現在香港經常說、國教呢，即叫做又要從 教現代史嘛， 教現代史啦， 有中服、啊、 但是很多時候，你如果你真的立國歌法的時候，究竟國歌呢一段嘅歷史你講唔講？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但係你估佢會唔會講？嗱，你一定要講， 講老師都要講啦，係嘛？冇計噶。 咁於是你就 忠於歷史喎、 啊。喂，咁啊要靠城寨啦！你哋真係要講多啲啲咁嘅歷史啦。 我直情係要唱埋文革版本出嚟添乜嘢？ 我好懷疑咧，我哋嘅中小學咧，呢一啲歷史會唔會教咯、啊？ 喂，我覺得呢首即係如果任何一個國歌騎呢到咁嘅地步。呢段歷史點可能唔教呢、 嗯、 我唔知道美國國歌會唔會係咁呢？到美國是但一個總統上台，呢、這個尖心總統上台嗰陣時候，又會唔會有一班尖心嘅 fans 或者 Donald Trump 嘅 fans 要改美國國歌呢？ 嗯， 係唔會噶。 咁而家我哋習主席咧就中國夢啦、啊，中國復興啦、啊、咁、嗯、樣，即其實都可能要修改下歌詞先配合到而家嘅最新中國、 啊。起來起來就改做習總習總啦，係嘛？應該。 啊！而家是中興啊嘛，我哋中國民族復興咯，咁應該個我諗個個國歌都應該要配合而家最新形勢啦。 咪係咯，如果一個國歌可以咁樣搬嚟搬去，係因應政治需要，喺唔同嘅政治環境裏邊，今日就反修防修，反對修正主義，聽日就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論嘅話，咁今日就繼續呢個偉大民族復興論啦，應該係。 係啊。 咁點解唔改得啫？ 唔係改得㗎。 咁點解你改得，我哋唔改得咧？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而家个问题就系你共产党自己都改咗咁多镬，喂，连国歌嘅填词人啊，都俾你哋自己玩死啊！其实系、嗯、田汉都系俾你哋玩死嘅，其实系，系、嗯、嘛？你《风云儿女》呢个电视呢、這个电影里边，东北抗日联军都系假嘅，嗰段历史都系、嗯，你叫咩人尊重你呢？ 嗯。 是不是 所以呢我是見微知著，從一首國歌的歷史呢、 嗯、 你已經看到你以為你尊重你這個政權呢，很多很多時候呢一些民主的國家雖然可能會有關的法例， 譬如美國咁樣樣。啊，佢會話奏起國歌嘅時候就話嘅個右手咧要放喺胸前咁樣樣。 嚇、啊！我以為曼聯都係咁樣。 咁放胸前。咁但係咧，其實咧，你冇咁樣做嘅時候咧，係唔會犯上刑事法，係冇 punishment 嘅，即係嗰個。的法例咧係唔會有一種嘅叫做嚴刑峻法呢種嘅後果後果喺度嘅。咁其實你而家你呢個國歌反映出嘅係咩咧？就係、是、當如果你立咗一條法，或者係準備立呢條法，然後跟住你嘅人民係做好多嘅惡搞啊、嘲笑嗰首國歌啊，其實應該要反省嘅係政權本身啊嘛。 因為 應該反省係政權本身，點解人會惡搞你啫？ 如果他認識的就不是共產黨， 他現在就要嚴刑峻法，我不讓你搞，就於是用法例來去不讓你搞。喂，你想想英國那時候，我們那時候這樣玩玩那首國歌有什麼問題呢？不會影響我們對英女王那種的、叫做好感的。 喂，你記不記得70年代英國有隊punk樂隊叫做 Sex Pistol、 啊， 是不是那個這樣的唱片封面就是將英女王的相惡搞， 嗯， 系咪整到遮住佢隻眼，好似監犯咁樣？有冇 Sex Pistol 有冇俾人拉？嗱，呢個就係我話咧，永遠都得唔到香港人嘅尊重。 唔係啊，你下一波 因為人哋嘅國歌唔係某黨某派嘅意識形態宣傳工具，嗱，呢個咧香港人一定要認識 啊！ 就算你唱 God Save the Queen 也好，你唱加拿大國歌也好，澳洲國歌也好，嗰、那個係超越執政黨的歌嚟噶嘛？ 係， 包括法國的馬賽進行曲， 係啊， 係咪嗰個關今日執政黨咩事啫？ 係啊，唔關 事。所以嗰個黨唔會立法去禁止人哋惡搞個國歌，因為甚至點講咧？如果你本身做出呢啲行為，其他人啊喺輿論上或者在場嘅其他人咧，會笑你啊嘛。 嗯， 係咪？因為嗰樣嘢嗰個美國嘅憲法精神、立國嘅精神。不是由 Donald Trump 去傳譯，不是由奧巴馬去傳譯的嘛、政權是會更替的、國歌是不會更換的，是不會好像共產黨的中國那樣，是看看那時候吹什麼風，吹紅衛兵風就不准田漢的歌詞下去，然後要唱東方紅，然後跟著吹華國風的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論的話就改了個歌詞、然後跟著鄧小平風又回轉頭、有冇咁好笑啊？真係，你要咁樣，你段歷史，你段咁嘅國歌歷史，今日有 Google 大神，你可以呃到小學生。唔好話中華中國牛肉有毒啊，中國國歌都有毒啦、啊，真係。 唔係啊，所以話咧，逢親嚴刑峻法去處理一啲國族意識嘅 symbol 咧， 適得其反。 唔係，一定係嗰啲極即係相對極權落後，譬如話菲律賓啊，雖然佢有民主制度，但係佢唔係民主國家嚟噶嘛。大家唔好。即係叫做搞亂咧，所謂有民主政制唔代表係一定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個軍隊啊各方面嗰啲嘅其他嘅司法啊嘅制度係要配合先至可以稱之為一個民主國家。咁因為佢仍然係嗰啲嗰個上台嘅人咧，可以咧係操控嗰個嘅叫做軍隊咧去做佢私人嘅事嘅。 唔係你黨歌， 咁呢啲就唔叫做民主國家。 你黨歌就一回事，你自己黨嘅嘢。但係你而家中國係一個黨國體制， 啊、 由個黨去竊取咗個國、然後將黨嘅嘢變成國嘅嘢，然後要國民咧效忠於個黨。呢樣嘢冇唔解決，一日唔解決嘅話。所謂的國民教育、所謂國歌法、國旗法呢啲咁嘅嘢咧，係唔會得到香港人嘅尊重。 所以咧， 有嗰啲契弟都係為咗揾食嘅啫。其實 你都係一樣啦。你用呢種嚴刑峻法咧，係你永遠唔會得到民心嘅。所以我話頭先講就係好似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呢啲嘅國家咧，佢先至會有啲叫國歌法。然後咧就你如果咧係擅自修改嘅國歌咧，就會獲得一個好嚴重嘅懲罰。 其實、 但係其他國家你睇下美國啊、英國啊諸如此類咧，係唔會用咁嘅所謂國族嘅 symbol 咧去重罰佢嘅人民。 呢、這個我覺得我細個睇叮當已經知㗎啦。技安就逼人聽佢唱歌嘅。總之大雄如果唔聽就打到隻眼腫曬嘅。 冇錯啦。 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啦。 啊， 係嘛？靜怡唱歌就不需要逼人聽的，因為他衝緊涼唱，大家一睇都係走埋聽。即係呢個就係、是、共產黨咪忌安咯，我覺得係嘛？即係佢永遠就要逼你讚佢好有型啊嘛。但明明佢個樣係土包子嚟噶嘛。然後一腳牛屎，然後就話俾你聽，我而家幾有型，都不在係嘛？佢仲要你附和佢啊嘛。而香港點解我香港人咁反感呢？你見到一班一班嘅以前就工商界，而家就藝人， 一起走去做埋呢啲咁嘅核突嘢。 嗯， 係嘛？大家諗下以前香港人賺錢係企喺度賺錢嘅，我成日覺得唔係唔賺大陸錢，係你要企喺度賺，唔係跪喺度賺噶嘛。 唔係，所以 你睇而家張敬軒 啊， 黐埋嗰中聯辦下邊嘅青英會嗰度。 嗯， 紅衞文填詞由佢去唱啊。 嗯， 仲撲街啊！我話俾你聽，係嘛？即係點解要咁咧？是不是要保飛保鑊去到這樣的地步呢？即我覺得即你是令到香港人很失望的，其實這些東 西是。所以 我會覺得就是這樣的，你、這一種即用這樣的方式呢，所謂國歌法、啊、然後跟著呢就用這種的重的刑罰來去對付所謂、違反、你的這個國歌、國旗、國徽這些東西呢，其實咧，都最到最後咧，係 achieve 唔到一樣嘢咧，係你會令到你嗰個人民咧，係會因此而對你產生好感噶嘛，係適得其反。 唔係好簡單，得人叻一樣啫嘛。 你做緊一啲根本就係、是、同你嘅目的係完全 你就算你全身話沙池都好，冇人覺得你靚仔噶。喂，你著師傅，你自己覺得好有型都好，係咪？大家喺度笑到你。但你不是自嗨咯喺度，佢都 最多都是自嗨啫。但而家共產黨不是嘛，係唔可以批評我著咩衫啊嘛，我著師傅你要讚好啊嘛、 嗯， 其實就係咁啫嘛。 所以你嗱，我會明白有啲人咁講嘅，即係無論係好似阿叻啊，或者係可能而家嘅張敬軒啊咁樣，佢可能覺得或者係嗰、那個、那個叫做咩話嗰、那個會佢 cooler 嗰嗰個咧，嗰、那個唔記得咗叫咩名咁樣，即係聽到國歌會喊嗰、那個咧，即係扯唔係應該扯旗嘅時候會喊。嗰個咧，我唔記得佢咩名啦，記得可以喺度講講。即係咧，呢啲人咧，我會明白你講咩嘅。你會話就係話，喂，好理所當然啫。喂，當升旗嘅時候，或者你應該點樣嘅行為，諸如此類。係，我可以勉強接受你。如果真心係咁樣樣嘅時候，你咪咁做咯。但你唔好逼我咁做嘛。而家問題就係話，你逼我咁做之餘，而家如果我唔敢做，就會係受到好重嘅刑罰。喂，呢一樣嘢，喂，點解會？譬如舉例啫，改國歌，我要十五，要行政拘留十五日，唔止添㗎。其實，因為點解啊？行政拘留十五日係頭啖湯嚟㗎啫。 佢可以話你反革命都得。 可以㗎，之後就話你誒。 係啊，尋人滋事 乜都得曬啦。得㗎嘛。 所以我就話咧，只有喺咩國家會出現呢啲歷史上納粹 啊， 納粹德國就是、希特拉嘅時代。就是會咧鉛製人的自由，冇不愛國的自由。 嗯，係啊， 係啊，呢、這個就是冇不愛國的自由。 呢、這個其實好，喂，其實好違反嗰個我哋所謂的一陣我哋會講法治精神 裡面當中。係咪？嗰啲老左成日話殖民地點衰點衰點衰，英國佬有冇逼香港人？喂，嗰張相英女王嗰張相係掛喺個教員室嗰度、嗯，但係我哋每日班房裏邊使唔使企起身唱英國國歌啊？ 嗯，唔使噶， 係咪先？喺電視台收台嗰陣時候會播，會唔會喺？新聞台嗰陣時喺六點半新聞要播《God Save the Queen》啦， 嗯， 有冇啊？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大家比較就知噶啦，其實邊個文明邊個落後？ 阿細良講得好清楚，一樣嘢係好差別好大，一個就係我有不愛國自由，但我冇叛國嘅自由。 嗱， 兩樣嘢嚟 㗎， 不等於叛國㗎。即係叛國嘅意思係我要有一啲嘅行為係令到嗰個國家受到安全嘅危機。 嗱，呢個好簡單嘅啫，即係等於唔中意個老婆，唔等於有小三噶嘛。中間仲有好大嘅距離。 又攞嘢嚟講，即係分明喺度諷刺阿周老闆啦，係嘛？ 肯定係啦，周老闆咁樣星期二都唔出現就嗱，先呢個就係不愛國嘅自由係咩咧？包括你好簡單，美國係咪？而家 Donald Trump 上場係咪？好多人覺得喂咁屌三 K 黨咁搞法，你發到咁嘅聲明係咪？兩邊都刮一巴唔係嘅馬咁，好多人好興嘅其實，即係美國嘅主流係好興嘅，係咪？佢覺得喂大佬而家咁樣嘅一個國家。是不是要值得你要奮身呢？包括什麼呢？你留意一下這個去年奧斯卡好像有一套電影叫《鋼鋸嶺》。 哦，看過，非常好的一套電影。 是不是？他就是一個從軍的人，但是因為他宗教信念。 宗教信念嘛。 他不可以拿一支槍去殺人。 是啊，他就拒絕拿一支槍，不是啊，不是殺人，他是拒絕聽那個司令員呢是去拿起他的支槍，因此他要被送去軍事法庭。 但是他又要從軍。 系啦，佢从军因为佢要做军医，佢话我系去救人，我唔要去杀人。 佢用佢嘅方法去演绎佢对国家嘅责任 啊， 系咪？所以就甚至送上军事法庭都在所不惜，跟住喺军营里边俾人殴打，不断俾人虐待，最终佢救咗好多嘅同袍。 係啊， 喺嗰個 真人真事 鋼鋸嶺嗰度救咗好多同袍， 七十幾人， 係啦， 一晚即係咧，佢係 靠個人嘅力量， 靠個人力量。透過繩索救咗七十幾人落嚟，但係佢喺個軍事法庭當中，佢點樣自辯呢、就係佢有嗰個自由嘅，即係話呢個係美國憲法當中係 保障嘅自由， 保障嘅自由就係佢個信仰自由啊。因為咧，佢話你作為一個 soldier， 你係如果你作為一個 soldier 嘅行為係違反咗你嘅信仰自由，連法庭、連美國係都要尊重呢一樣嘢。咁到最後佢冇事。 我話俾你聽，呢啲嘢咧，慢慢慢慢咧，你唔好以為林鄭上場之後就會緩和，只會嚟得更快。你問我除咗國歌法呢啲之外咧，跟住就會剷除嗰啲殖民地色彩嘅 statue。 嗯， 譬如英皇佐治五世嘅銅像啊嗰啲咧，包括維多利亞公園嘅維多利亞女王嘅銅像咧，係會通過區議會去剷除嘅。我覺得。 即係大禍啊！香港 呢個係一定嘅，你個國族嗰個鋪天蓋地嘅。那個 indoctrination 即是那個的意識形態灌輸呢是全方位的，你不要以為是普通東西，對他來說 remove 那些是很重要的。其實是， 但是這件事本來就是香港的獨特之處，它曾經150年的殖民歷史，這個就是香港、即如果你連這些殖民的遺跡呢你都要摸，即拿走的話呢，何時是抹殺了香港的本土歷史？ 你想想，對他來說三權合作法治可以抹走，這個嘅香港本土的歷史可以抹走，將它改造成為呢我們金融風暴打大鱷就靠中國。你現在看大陸，你上去百度找一下，你已經個歷史已經篡改了的，其實是。然後跟著很多我們的身份認同的 symbol 可以抹走、跟著我們的過去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可以抹走，全部不提了，現在絕口不提了。我哋呢代人係經歷過噶嘛，其實係 絕對係啦，喂，冇得講噶。 所以我就話嗰個改造啊， 香港人 全方位嘅。 係啊，香港人唔係香港人同香港對於中國呢個所謂嘅開放改革政策個貢獻咧，係唔可以抹殺之餘咧，係唔可以低估嘅。即係中國能夠可以叫做有今日咧，其實同香港咧可以話係。真係息息相關呢一樣嘢， 唔係佢而家都唔提啦， 唔提咯， 係啊， 而家就反而係多啲提， 去到朱鎔基年代仲提。 嗱，而家提咩咧？就好似澳門今次咁樣，就提咩咧？就係、是、背靠祖國，出動解放軍。於是你睇下喺祖國嘅支持之下，你睇下澳門係一個真係even 災難啊，都因為咁樣而獲得嘅即係個中國嘅支持之下咧， 這個、 能夠咧可以迅速復原。 長江沉船、汶川地震，喂！呢啲爛 show 我哋睇到已經係厭倦曬。 而家嘅 discourse 係咪就係咁咯？澳門 嗰啲咁嘅擦鞋文人啊，共產黨嗰啲仲話死著做祖國嘅懷抱真係幸福 啊， 係可以咁講嘅。長江沉船嗰陣時候，而家連澳門呢個 乜爛 show 搬到嚟啦，叫做被救災 啊！ 嗱，崔世安就被指使要求解放軍出動 啊， 然後做咩啊？執垃圾好啦，我想同大家講啊，點解咁多垃圾條街？根本上就一路執。那些人就一路抌垃圾出街，結果見到解放軍出動就抌得仲多，真的你看很多義工過去搬垃圾，我看回他們所寫的東西呢，我自己沒有親身在現場，他們就說一邊執就一邊抌、是那些店頭啊市民啊，將垃圾抌在街上、你來執，你有義工來執就對了、跟著那些巨記餅家那些還要埋怨義工為什麼執得這麼慢、執垃圾執得慢、哇，什麼城市來的，這個很多人對於今次澳門的天災就引起一個很大的爭議、就說香港人幸災樂禍拿來吃花生抽澳門人水就涼薄、黑毒這樣，就我就想講一下，其實陶傑所講的事我覺得是沒有問題，因為他 post 那件事的時候是未知道有人死了， 未人死了，未知 跟著鋪天蓋地被人嚼，我覺得是很多人澳門人本身呢以為香港人幸災樂禍，其實不是。香港人對澳門天災的評價本身呢，背後真正要反的其實是共產黨 和政府 的中國模式 在 澳門的實施，和將來引申來香港、因為自從張德江訪問澳門，柯創成之流不斷擦鞋，就說香港要學澳門，沒有拉布，建設快，發展快等等等等等，其實香港人心中有氣的了，已經是、 呢樣嘢應積咗好耐嘅。每一次領導人嚟訪問澳門，就一定稱讚澳門就貶香港。喂，大佬，一個就係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一個有法治、一個先進嘅地方。澳門從來都係落後過香港嘅。然後共產黨特登拉一派打一派，就抬澳門貶香港，嚟向香港施壓。你當我哋傻嘅咩？我哋睇在眼裏嘅，根本呢啲嘢係。所以今次係借天鴿呢個風災咧，係嚟發泄對共產黨嘅不滿，唔係針對澳門嘅普通市民。我再講一次，呢種言論，葉一之也好，陶傑也好，我哋所講嘅嘢，范國威所講嘅嘢，絕對根本從來冇個動機係去針對澳門人。不過澳門人都要諗清楚，如果你哋覺得收咗錢就會收聲嘅，呢樣咁嘅天災加人禍嘅惡性循環係無間地獄。你哋需要爭取你哋嘅權益，你哋需要監察你哋嘅政府。一個政府救災可以衰格到連香港傳媒過去採訪都唔俾嘅。如果澳門人對此不發一詞嘅話，即係話封閉資訊。如果令到政府可以改進嘅，我恭喜你，真係嘅。 嗱，啱啱即係都係依兩日啦，就話咧，呢個澳門政府就唔俾五個記者過去。三個嘅傳媒機構，一個就香港01，一個就 南華早報、蘋果日報， 一個蘋果日報。咁咧就話佢哋咧咩咧？佢哋嘅採訪咧係涉及到即係叫做有啲係即係散播咗啲謠言啊，幫助散播謠言。但之後咧又拉咗兩個老人家，一個七十幾歲，一個六十幾歲，就話佢哋喺 WeChat 嗰度咧。有散播謠言，個謠言就話喺個停車場嘅嗰度咧，就有五個人咧就死咗咁樣。咁就哇，呢啲咪又係嚴刑峻法咯？嚴刑峻法就係嗰兩個老人家 拉咗啦，兩兄妹嚟噶 嚇，兩兄妹。喂， 不過唔知堅定留。 但首先嗱，一陣我哋再講，其實澳門呢一個嘅風災咧，真係有好多嘅反應。我先講呢兩個老人家先。點解澳門會有咁多謠言？就等於好似中國以前咁樣， 而家都係。 資訊封閉咯，你又唔俾記者入去啊？然後跟住咧，因為啲記者係播放一啲嘅消息，喂，依個係記者嘅職責嚟噶嘛？嗱，如果你能夠 verify 到，即係話舉例啫，好簡單啫嘛。過去都係政府係咩啊？一有天災就成立一個嘅叫做中心， 災難應變中心。 災難應變中心，依、這個災難應變中心有好多功能，其中一個功能 每日 發布消息， 發布消息。 系啦，发布消息。 香港禽流感、猪流感要 quarantine 嗰阵时都系咁噶，要隔离啊。 澳门嘅 嗰个 metro park 要隔离嗰阵时系咁咯。 逢亲咧灾祸都一定系咁样样嘅。你要制止谣言好简单 ，transparent 定期汇报。喂，澳门政府有冇咁做啊？佢反而就系唔俾你香港记者去，然后跟住咧啲人喺个 WeChat 嗰度咧就话：喂，我听到啲乜乜乜嘢，就即刻拉咗佢。喂，呢啲咪就係 呢啲咪大陸 咪中國模式咯， 咪中國模式。 跟住咩咧？ 跟住就將最核突，我成日都話呢種用呢個米蘭昆德拉嘅講法，就係叫做 kitsch， 係將人命災難變成愛國主義。 跟住 係 咯， 嗱呢種就係我覺得嚇係相當之核突同埋 bad taste 嘅嘢嚟嘅。係而家連澳門都上映埋啊！以前長江沉船，哇大佬！即係我到而家，我今日都唔明嘅，點解仲要手拉手解放軍落去對抗呢個雨災啊、泛濫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用人肉嘅方式去對抗嘅。好啦，跟住就變成咩咧？死在黨嘅懷抱裏面都係光榮嘅。跟住嗰啲救災就變成英雄。喂，大佬呢啲咁嘅陳腔濫調嘅政治宣傳，乜嘢人會將天災變成政治宣傳咧？ 依、這個 exactly 啦，而家今次你 係咪你話香港人涼薄定共產黨涼薄啊？ 喂，澳門有一個叫做民防行動中心嘅，逢親天災已經係有一個咁嘅民防行動中心噶 ，suppose 係佢哋負責噶， 唔係咯？ 即係仲有一個嘅叫做突發事件對應委員會嘅、那個主席，知唔知係邊個啊？ 崔士安啊 ，佢係個主席嚟噶，但係今次發生咗天鴿之後，呢一個嘅突發事件。應對委員會是沒有開過會的大佬，出來都未出過來啊， 要請解放軍出動就行了， 邀請解放軍， 因為那個是劇本來的嘛，正正就是要解放軍出動去上演一場愛國 show、不過有四個解放軍呢就下衣就沒有飯盒給了，真的那四個解放軍大佬，你穿那些軍服熱到爆炸，口罩又沒有，走在條街那裡聞迷垃圾味，即是人都累低了，真的、即這個就變成荒腔走板。所以為什麼不給，不是只是針對蘋果，是香港傳媒，為什麼不給呢？ 個原因就係因為佢驚佢哋去揭露咗呢啲咁嘅荒腔走板，唔符合救災愛國 show 嘅情節。突然間出咗嚟啊嘛！ 因為呢個仍然係香港記者嘅 practice， 就係佢 實會問啲災民噶 呢啲噶嘛， 實會問啲災民噶，啲災民實會鬧政府噶。 佢會問你嗰、那個突發事件對應委員會 有冇開會啊？ 開咗會未啊？ 開咗幾多次啊？ 啊，有冇會議記錄啊？呢、這、一個嘅點解唔出動呢個嘅民防嗰、那個叫做民防行動中心啊？要請解放軍啊？呢、這個係香港記者會問噶嘛？本来就是 民防行动中心呢就去做解放军那些的事的，突然间就要出动到解放军，就好像世良所说了，这些是 一场政治 show。 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澳门的乖仔被称之，即是被中国认为称之为乖仔，因为他就越来越呢学校这个中共的模式。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呢，我觉得已经不存在澳门人了，其实他是大陆人来的，是澳门出生的大陆人。真係嘅，因為佢個關閘其實係冇分別嘅、一路一路咧，其實嗰啲人可能係嚟自珠三角嘅移民嚟、連嗰啲官啊，你知唔知而家四個公檢法啊，澳門公檢法四個其實係內地出生嘅，喺內地受教育的，係內地中山大學栽培出嚟，係為咗去澳門做官嘅，呢下先恐怖啊！ 你唔好話，我所謂依個 pattern 而家吹緊嚟香港啦， 係啊，所以依 個 pattern 已經吹緊嚟香港啦。 點解香港人會借勢發圍咧？澳門人你唔需要過敏，係冇人針對啲災民啊！ 真係所講 針對緊共產黨。 今天澳門，明日香港，我哋其實講緊呢一樣嘢，我哋係借澳門嚟講香港啊！即大家就千祈澳門人咧聽到之後咧唔好咁上心，我哋真係唔係批評澳門人或者覺得你抵死，我哋而家其實用澳門嚟講緊嚟緊香港 呢種中國模式嘅管治嘅代價係乜嘢？個社會代價同埋人命嘅代價係乜嘢？呢種模式係以人命嚟做呢個基礎嘅。我成日都話天災成以人禍，有個 multiply effect 嘅。地震是天灾，但是因为个校舍是豆腐渣，偷工减料，成座冧咗落嚟，砸死晒全校的学生，这个是人祸。然后天灾成以人祸，那个天灾就会以倍数计。澳门而家重复紧嘅中国模式就是咁，内街水浸不是第一日的事嚟嘅。 呢、這個水浸咪就係因為填海， 唔係第一日嘅事嚟嘅。 啊，嗰、那個我哋香港天文台台長講得好好啊，佢喺咩啊咩嗰、那個潮啊，我唔記得咗咩名字，天文台台長前，咁咧佢就話香港其實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就已經填海，就啲沙田啊嗰啲新市鎮填海。但係佢話當時佢哋嘅填海咧係要預計埋當有十號風球。那個水漲會漲到一個點， 漲到邊度？係啦， 去到邊一度？於是佢話：我寧願花多啲嘅錢，都要起高啲，即係填得高啲，令到咧呢一種嘅災禍，十年一遇可能嘅災禍咧，都唔會產生即係有人命傷亡。但係點解澳門今次哇？你真係睇啲片浸到上嚟依度嗰啲街，點解呢？就是因為佢過去不斷填，是填翻嚟嘅。佢哋過去， 我哋去過澳門八十年代到而家，已經目睹曬佢哋嗰個填海嗰個發展。 咁點解佢會咁樣填法呢？咁就係因為就係咩咯？錢咯， 地產經濟咯， 個政府就慳錢咯。 唔係嗱，我成日都舉例，我話澳門管治嘅模式咧，中國模式咧叫做食 Panadol 醫癌症。佢唔去直接去處理嗰個問題嘅根源。嗱，我六十年代香港好豪雨成災，山泥傾瀉。九十年代都發生過觀塘樓塌泥，你記唔記得？觀塘樓塌 啊，記得。 彭定康成立咗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立法會又有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好多人就話呢啲制度就從架床疊屋乜乜乜，嗰啲建制派特別係，係咪？你而家終於睇到啊，其實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獨立調查委員會作咗好多嘅 recommendations，然後交俾公務局、拓展處等等呢啲部門。然後有個監察去執行，點樣落實嗰啲建議？長期持續地去處理危險斜坡嘅問題。所以香港先至擺脱颱風嘅嗰個帶嚟嗰個人禍加天災嗰個影響。良政善治就係咁嚟嘅。冇監察，冇輿論監督，冇議會監督，呢、这個就會變成一個腐敗嘅集團。好啦，腐敗集團出咗事，死嗰啲一定係基層嘅人。喂，大佬，有錢嘅澳門人喺邊度啊？你問一拉、二拉、三拉、四拉喺邊度啊？咪喺香港咯。點會喺澳門浸親嘅啫？佢哋係絕對唔會噶。係咪先有錢人啊？住曬喺香港噶嘛。我澳門受災嗰啲咩咧？就係基層嘅市民一定係。而呢種中國模式最荒謬嘅地方咩咧？ 他就用錢去收買基層的市民、 啊、 而基層的市民也最短視，他就代了錢之後呢就不出聲了。這個就是蛇齋餅種澳門模式， 蛇莊 是就是蛇齋餅種的極致，六十幾萬人口，六千幾個社團、 嗯、 一平均一萬人一個社團、 嗯、 你問為什麼這麼多個社團呢？其實很簡單，1912風暴即是澳門文革之後呢，左派就一路組織這些社團，然後就分蛇齋餅種，用這種方式去管治的社會。但是這種不是公民社會的團體、 嗯、 這些是屬於什麼呢？蛇齋餅種的組織、 嗯、 然後這樣呢就跟即是個利益關係來的、嗯、然後換取一個政治上的忠誠、 嗯、 大家就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 嗯、 這個就是澳門模式了。冇事由自可，一有事的話，個社會力量是發揮不到出來的、 嗯、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呢，澳門動員去執垃圾那些呢，很多是年輕人，那些中年人去哪裡呢、 嗯、 老年人去哪裡呢？你說老年人走不動，那中年人呢？為什麼是年輕人去執垃圾呢、 嗯、 是新一代的澳門人去執垃圾呢？而不是即是你看到香港很多時候我們出來遊行反過來，很多是中年人來的，其實是、嗯，所以我就说，当你的社会进入了一种蛇斋饼种模式的话，你没有什么呢？没有社会责任、 嗯、 很多东西你觉得不关自己事、嗯、这个就是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极致、 啊、所以我们常说 一种利益集团 建立公民社会是几咁重要呢、啊、即使香港没有民主都好，我们呢一定要努力地继续呢，譬如好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发声批评政府， 出版自由、 啊、 思想自由， 这些是一个 公言论自由，都是公民社会的基石来的， 基石来的。所以呢，一会我们回来呢，再就澳门那里我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呢，你去俾我哋咧睇到，即係話所謂今日澳門，明日香港。我哋當然唔希望，我哋真係，我只可以咁講啦。我哋希望呢個速度會減慢啦。咁大家一定要 alert， 即係澳門當中，我哋學到啲咩功課？